平时我早预备，已心痛去别离。留言每次都乏味，全是叫你伏记，只不过三天给忘记，三天够情人闻到这气味。没清晰的你在盼待我狠心死，如我再等不到你，走不到你便出走，不需要清醒一下，分开一下说出口，我想通想透，就当让你得手。我已忍得足够，伤得足够，别出丑，想放慢我失恋节奏，不等你说分手。逃离我的绝技，过不了前赐过我欢喜，难道我怕可悲？想好过当演做遗弃，只差我如何忘记，怎妒忌？若真心抛弃，尽快虔诚的抛弃。如我再等不到你，找不到你便出走，不需要清醒一下，分开一下说出口。我想通想透，就当让你得手。我已忍得足够，伤得足够，别出丑，可不会有够，不想放慢我失恋节奏，不等你说分手。只因我也受。